我们就喜欢看反派。 对，其实我觉得特别有聊头啊。当然我们会具体来聊。其实郭老师之前扮演的很多都是正面的形象，很少演反派，但是这次演的又那么入木三分，让人恨之入骨，可以这么说吗？可以哈。 当然很过瘾， 很过瘾，很过瘾哈。 没错没错。 我们还是先来问问导演吧。 嗯，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这个剧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哎，突然听到宫导透露说，他曾经在24年前，也就是1994年的时候，我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的那一年，他就在这里。当时直播间还不在五层，是在我们那边的一个大概20还21楼， 22层 啊，那个位置，曾经在我们台文艺广播做过主持人，还做过2档节目。哎，我觉得真的是好久远，好神奇的一段事情哈！ 让我看出20年之后是不是我也可以当导演呢？ 前辈啊， 真是前辈， 前辈啊！ 哇，宫导还记得当时的情况，我们简单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吗？ 啊，那个时候北京的广播刚刚开始， 对， 就是比较新。那个时候的广播节目使得这个商店的小的那个随身听的收音机一度脱销。 哇 啊！那么最早开播的呢好像是北京音乐台，然后紧接着就北京文艺广播、 嗯、 北京文艺台就开始了。 嗯， 我那个时候是和我的同学一起，我们同宿舍大学同学，我们俩一块儿、嗯、就是想在这个广播里边，我们想有所作为哈、 嗯、 想通过广播呢向大家传达我们对音乐、对戏剧、对电影、对电视剧的一些理解，也把一些好的音乐和好的剧目推荐给大家。 是， 于是呢，我们就创办了2期节目，一期节目叫《新空间俱乐部》， 嗯， 这个呢主要是介绍新的音乐，新的演出。新空间影剧院呢就是这个介绍一些在北京演出的戏剧、话剧呀、啊、歌剧呀、啊、舞剧呀、啊、以及当下正在流行播出的电视剧以及、嗯、电影。 是， 就是演艺群会呗， 真是，就是我们24年前的前身。哎呀，我觉得24年过去了，但是宫导说起曾经的这段经历真的是娓娓道来，记得特别清楚哈。 嗯，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每星期我们礼拜六是新空间俱乐部、嗯、礼拜天是新空间影剧院，我每一周我们都会为这2期直播节目奔波、 嗯、 那个时候采编播就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 就一个人 对，我们节目组其实有几个人，但是节目主要是我来负责、 哦、 另外我那个同学呢他是负责那个广告招商这 这一块的，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节目的资源都不多，不像现在说我们从网络从各个地方获取的这个比如音乐呀、啊、什么的世界各地都有。那个时候我获取音乐的资来源就是在那个叫外文书店，外文书店买那个进口唱片、 哦、 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张唱片是178， 对，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的收入工资才70多块钱、 哦、 我每天就是我们每次直播之前呢，我们会在现在赛特那个楼下呀、 哦、 我们一人买一份5块钱的盒饭、 哦、 盒饭里边当然5块钱是有荤菜的、 哦、 有鸡蛋的，我们会吃饱饱的，然后就上楼准备好了直播。 嗯， 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为大家介绍音乐介绍电影，也逼迫着我自己看了大量的电影、 嗯、 也看了大量的书，也听了海量的音乐。那一段时期其实与其说我在传播音乐和这些，不如说那是我一个集中学习的一个时期。 嗯 啊、那个时期是对我以后从事导演工作其实有特别大的帮助。 对对，打下了很坚实的文化基础。 嗯，而且也更加确定了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走向，是吗？ 但这个宫导，这个才能，这个才华，我今天 都不知道， 真不知道 是不是、啊 真不知道？我说这个爱国者现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旁白，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宫导说的 啊，是吗？ 功底的原来 哦。待会儿我们因为把这个电视这一路呢也开通了，待会儿我们在播放这个节目的同时，看看爱国者这边播的情况如何，我们会推起来也听一听。 我们电视剧之中的声音，当然如果能听到公道的声音就更好了。 对，就其实爱国者这个电视剧最近也是非常热播， 对， 就里面也是大咖云集，包括它整个剧情也非常紧凑。 对， 所以我们也请这个邱成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就说、可能这样的一个题材近些年也一直都是有的哈。那这个剧本您接到之后为什么打算说我要演一演哈，我还要演一个反面角色？ 对， 这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这话说来，宫导呢，我是爱国者，应该是跟他是合作第四部了。 哇，那很熟悉了。 第一部是义阵，戏份不是特别多。然后第二部是从爱情到幸福，那片子还没播呢，应该也快了。第三部叫我不是特工，演一个共产党员。然后这部呢就叫爱国者。 对 啊，一部比一部的戏份重，爱国者这个现在这戏份应该是比较重的，从头到尾。无论是好人坏人，好像好多人全死了，最后我没死。不能剧透， 不能剧透， 剧透不透，不能剧透。啊，所以这个角色，这个爱国者这三个字，我听起来就是特别特别兴奋。 是 啊，因为尤其现在咱们国家这么多年啊，这些年，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国际形势啊，然后这种多，所以现在这个时期播出这种片子，我感觉特激励人振奋。 对 啊，尤其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很好了哈，但是真的提起那段历史，很多人年轻人他不太知道。 没错 啊，所以这个片子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嗯， 另外呢，我虽然在里面演个反派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正面人物演的那种特感人的时候，我自己都眼含热泪了， 都坏不下去了，是吗？ 真的，尤其那个谁，杨洪光，那谁，那个鲁豫说那个词什么，读那首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后说我的爱人什么什么，最后说祖国，后来我就想起那首诗，为什么我的眼里老是什么饱含 热泪？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的 深情 这什么热爱什么的吧。所以我每次看到的时候就特感动。恒烟这个角色，哎呀，我演起来实际上挺过瘾的。这种类似这种角色，我没想到刚开始出场挺狠哈，把那个就跟你说唐凯啊，包括前面那个叫冯建什么，那个粉丝很多的 啊， 冯建宇出来两下就把这俩人全给打死了，打死后面粉丝说哇完了，我看那个网上评论说完了，那个我的偶像马上要领盒饭了，要领盒饭了。后来挺狠的，我那两集出来，第一集出来 就很抓人眼球。其实 对，后来我赶快在网上发个微博，我说那个艾特一下他俩的粉丝，我说对不起啊，我那个出场就把那个粉丝的手下留情啊，不要骂我呀。哎，还好，哎，后来粉丝往后看特别关注，然后特别理解，都是演员嘛，演戏完后来就是特别关注我。后来往后演着演着，恒烟这角色变得很可爱了，后面评论说这老顽童啊，说又猜测，哎，恒烟是严红光，肯定是严红光。我得开始猜测了啊，然后我感觉挺好，周边的很多好朋友啊也都看了，说就让这次这个角色，大家都比较喜欢看，演的也挺好的。然后那个那天第一天直播的时候，演员嘛，一开始播自己信息，首先第一个就是让家人看，然后就给我儿子，我儿子小，刚三岁多，他平时就爱看《战狼二》，我的《战狼二》演陈博士， 对， 天天打开电视，那个青岛那个台早晨怪了，天天就播一点点，播那一点正好是我那一段，天天看。然后我说，告诉他那个我那个他姥姥，我说今天晚上播那个新戏《爱国者》啊，我说那个打开看啊，他就开始等了，在看。看完之后，看完第一集，看完之后马上视频给他看，他很严肃的跟他外婆说：“姥姥，爸爸挨打了，爸爸帽子被打掉了。” 心疼老爸了是吧？ 心疼。完，我告诉我说，爸爸这次演的是坏人啊，演个坏人，他不理解， 不太懂， 不太懂。 那问问宫导呗，恒烟这个角色，您第一开始就是选定了，就觉得应该是郭老师来演是吗？ 实际这个角色的选择挺艰难的。因为这个角色呢，他是从一开始对日本帝国的这种忠心，这种凶狠，一直成长了14年哈，就是我们这个戏是一个14年的过程，他最后变得呢， 得过且过，能活就活。 嗯， 那么这个人物的写，编剧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是用心了。那么要如果找一个真的日本人演员来演的话呢，可能在如果一直说日语，可能对我们观众的接受可能会也会影响。 对对。 如果找一个中国演员来演呢，演的首先像不像日本人，他能不能把这个日本人这个剧中写的这个日本人演的活灵活现，这个是挺难的。 对。 我之所以选择郭秋成老师呢，是一个呢是我们有过三个戏的合作，三个戏的合作呢他演不同的人物，就是也是一次的戏比一次重，还有就是我看过他的几次话剧。他曾经因为演出话剧培尔金特获得中央戏剧学院的学院表演奖。 太厉害了。 因为像培尔金特整个演全本的，在全世界能够上半部跟下半部一个人演的不多，因为他有大量的体力的消耗，还有一个演员对角色的把握。当然我不是说郭老师的这个培尔金特演的多么完美哈，也不是说因为他得了学院奖我就推崇，而是我真正的看到了他在舞台上的对角色塑造的一种掌控能力，和这一个演员本身所具备的魅力，我想他可能能够演出一个不一样的恒烟。所以我跟秋成打电话呢，我说我这次想让你演个反的，我说你想不想试试。他就问是一个什么样的反的，我就跟他讲了讲，而且呢我跟他在说这个反角的时候并没有一再强调说这个角色是多么反，你如何来演他的坏，更多的是讲这一个人物他的一个从中年步入老年这么一个过程中的人生历程当中应该有的变化的几个阶段怎么把握。 那么这很关键。 我们其实开始拍摄的时候呢，我们是先拍的后半部分。郭老师呢在演出的时候呢，他演完一场戏之后总会问我怎么样。我也会跟他沟通，也会跟他探讨。我觉得这个人物呢慢慢的在他身上开始长出来了。因为我们刚开始拍的时候正好是我们这个拍摄大雪漫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行动就是我们的拍摄都很艰难，就是大雪直接没到腰身。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这个他本人可能在这个正在寻找角色的这个影子的时候，那种彷徨和人物之间的那种彷徨他能够合到一块来，其实这个也对他塑造角色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当他这个我感觉到这个角色的种子在他身上慢慢的生根发芽的时候，我跟他的这个提示就少了。那么这样呢，郭老师呢在演出过程中，由于他演的戏越来越多，就是这个角色的戏越来越多，他也慢慢找到了这个感觉。以至于他在有一段在拍前期过程中的时候，我们的跟组的演员虽然知道他是演的这么个角色，在生活中对他都有一种敬而远之的这种 是吗？ 哎， 就那么厉害，就觉得这个角色哇， 这就是让人家信服了这个角色。 对，就是这样。 真是这个角色，实际上演员能够拿到这种角色是很贵的，很贵的，因为它分几个段落哈，导演哈。我们一开始像导演说的，我们该一开始从这个剧本的后半部拍。大家都刚夸进入剧组开机，然后就从后半部开始拍。然后不是说从前面一点点演到后面的，从后面进入一点点要找这种状态，在深山这个大雪山里面哈，然后那个阶段那个恒烟这个角色呢，实际上已经没落了，不是开始第一集那种感觉了啊， 不是那么飞扬跋扈。 对对，卢芳生演那个角色，那是我的学生，后来他是我老大了，对，我得听他的了，啊，说在这种大环境中。人得生存吧，所以这个人物写的还是挺饱满的。 啊， 台词说是我为了生存 我为了挣钱，还给日本的那个老婆孩子寄去。反正他这个写的比较挺人性的，不像以往的日本人是就特别脸谱化的， 对 吧？ 对，他有多面性。其实多面性的话，他能够让观众更信服，就更能认同这样的一个角色。太过脸谱化的话，反而这个角色就失去了生命力。 对，再另外一个跟这个宫岛合作，这是对给我的，实际上也挺默契了哈。宫岛，因为毕竟合作四个了嘛。心领神会一个眼神啊，或者是稍微点拨一下，哦，知道怎么回事。再一个对手也很重要，卢方生很优秀了，那个大部分都是我俩的对手戏啊，所以这非常好，对我的帮助啊，各方面呢，有时候啊，在剧组里给我起个那个小绰号叫老同志，叫老同志， 这个真的是我。因为前几集我也看了啊，就是说其实也想问问宫岛一个问题，我们说抗战题材或者说类似这种谍战题材吧，其实有很多，但是拍的出色了就是特别出色哈，但有一些可能就是被大家一直按照网络用语叫一直 diss 哈，一直在说他的一些不是，可能就是因为太脸谱化了，就好人特别好，坏人特别坏。但其实想问问这部戏它是一个群像戏还是说一个比较有个人英雄色彩的戏呢？ 它应该是一个群像。故事呢是通过张鲁一扮演的这个宋延桥，他带着任务来寻找一个叫严红光的这么一个民间的抗日英雄。继而呢他自己化身为这么一个英雄的故事。但是呢这个戏呢确实是看到了从上，就是我们整个党组织，以及到下面，中国的这些老百姓，参与到抗战当中，他们的一些形象，也有包括郭老师演的横烟帐，卢方生演的这个暗谷雄一，啊，还有任振兵演的这个土肥圆啊等等，就是这些，包括那个和这个暗谷雄一的太太，甚至是在这个现在戏中播的，在这个正在播的这个很多山林当中的一些少数民族， 是 他们都一起站起来抗日的这么一个故事。实际上这一群人呢是代表着当时40,000,000中国人的一个就是一个概括，把他们的一个概括。这个戏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自己整个经历了，仿佛自己经历了一次战争一样。因为要进入到作为一个导演是要进入到每一个角色的内心， 对， 要让他们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希望演员的表演能够把这个当时他所演的角色的这个灵魂能够 表达出来。是，其实这部剧对于演员的演技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其实这部剧啊看点特别多。 对， 这么着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呢再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伙推荐的是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哈，叫做《爱国者》。那它的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在下半段当中继续为大家伙来揭晓哈。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精品剧目三 D 名家五大剧种，2018年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6月11日至7月19日与您相约。订票电话400-609-6260。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老公，周末陪我去看开心麻花音乐喜剧《爷们儿》吧。 老婆，音乐喜剧有啥好看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爷们儿是中国少数的与狮子王、保镖、修女也疯狂等并列票房第一的国产好剧，是开心麻花招牌喜剧 IP 之一呢。 厉害了，支持国产义不容辞，快订票吧。6月28日至7月15日，地质礼堂，爷们儿爆笑来袭，官网买票2张6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快乐很简单，87.6。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Michael。 蜜语旅游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专访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爱国者》。 哎，我们来请出这部剧的导演哈，龚朝晖，欢迎您，龚导。 大家好，我是龚朝晖， 欢迎您， 欢迎您。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横烟》的扮演者郭秋成，欢迎您，郭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秋成。 嗯，来吧，咱们上半段已经聊到了，说这个剧的到底是表演群像呢，还是说个人这种英雄主义哈？因为其实有挺大的不一样，就有几年可能很多谍战剧的题材是按照青春偶像剧的套路是去创作的。 对， 哎，一个可能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然后莫名其妙就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之后呢，开始各种开挂哈，就是能开挂的地方就都开挂了，鬼子怎么打也打不死啊之类之类的。但这部剧其实自从就是我看了前几集嘛，说前几集当中主角包括他身边一堆配合的人都是很有计谋的去策划他的每一次，包括入狱啊，然后包括一些小的行动啊，其实这种斗智斗勇的故事可能是更符合现代观众哈、啊、对于这个谍战剧的胃口了，是吧？所以就是说一说这部剧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拿到这个剧本之后，就是您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 嗯，这个剧呢给我的时候其实是符合我当时的正在想的一个事儿。 嗯 嗯，就是我在想中国梦到底是什么。 哦， 中国人现在有梦，过去有没有梦？ 嗯， 嗯， 那过去的梦又是什么？同时呢，我就是拿到这个剧以后呢，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抗战剧。抗战剧找我其实有不少，我以前也拍过抗战剧。 嗯， 但是现在大家伙呢基本上把抗战剧跟抗战神剧划为等号。 对。 我呢本人我是不大喜欢说把抗战这种题材给它商业化，给它娱乐化的。 嗯， 嗯， 嗯， 抗战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我想反映这个想向现在的观众展现当时中国的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苦难。 嗯 嗯嗯。同时呢，就是这个剧的在创作过程中，在我思考的过程中，我好像找到了我想要一直思考的这个中国梦的事儿。当然我现在又陷入到新的思考哈。 嗯 嗯，就是这种思考和我刚才说的这个中国国难的这个事儿呢，使得我在整个这个戏的创作过程中心情始终不能好起来。 嗯 嗯，刚才说呢，就是我们这个戏呢有说到的谍战部分，实际上我们这个戏呢谍战是我们这个剧的一部分。 对， 因为我们的整个时间很长哈。 是， 我们从这个谍战开始，从监狱开始，最后呢是到了这个整个的林海雪原，就是宋延桥他带领着这个很多的这个抗联战士一起抗击这个日本侵略者这么一个故事。 嗯 嗯嗯，我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也试图努力的想把它做得更加真实一些。 嗯， 让它有一种真实的质感。 对。 嗯，当然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从人物的造型开始，包括场景的这个再现。 嗯， 嗯， 我们都试图给它做的接近历史一些。 对，其实剧中的地下党人，也就是咱们的男主宋烟桥，他的这个故事，我们在剧中看到的故事，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形象改编的。 实际我们这个戏里边不仅是他， 嗯， 包括现在电视里边正在演的赵疯子 啊， 我们说的这个郭老师演的横烟啊，卢芳生演的这个暗谷雄一， 还有这个任正明演的这个土肥圆等等，我们都是有历史原型作为这个创作依据的。 没错， 他们的原型就是在这个戏的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原型的不能说我们对照的很精准，但是是确实是编剧历时五年进行了大量的这个采访， 对， 来写作出来的创作出来的人物。 王海林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嗯， 我记得好像听就是采访什么，好像说好像阎阳光的原型好像是当时编剧是什么看了东北那个那个谁说的那个就咱们那个制片人。 那董俊， 董俊说的，说呢，他看到在东北看到那个赵生志是谁呀、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墓碑是吗？ 墓碑特别， 就是我们当时我们在拍摄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每天就是拍摄和驻地之间路过有一个纪念碑，那个纪念碑是抗联的第四师和第十四师的两个师长。以及其他的一些抗联战士 是 最后埋葬在那里的地方。 嗯嗯， 我们的制片人， 他会经常到那里 去 祭拜， 只要他在那边在山上，我们拍戏在现场，他就自己一个人到那祭拜一下。 嗯 嗯，他是这样的。原型好像是不是就是那个东北抗联的那谁、啊、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宋烟桥的原型是杨景宇。 不能完全那么说，就是实际上他还是集合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抗联英雄的事迹，综合到一块儿了。 这就靠我们的编剧王海林老师啊，王海林老师也是多部非常优秀的剧作的编剧呢。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剧当中他花了五年的时间哈，给我们整个的把剧本定下来，一剧之本，我觉得真的很关键。所以这个剧拍得好演得好其实跟编剧也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么既然说这么多，现在咱们的这部剧也正在热播过程当中，咱不妨就现场也听一听我们这部剧的原声，好不好？ 现在应该是正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导演介绍一下。 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那个舒洁啊，刚刚是舒洁在被子里边密写，这个时候是他在街头和一个叫小豆子的一个抗联战士在传递情报。 哎，我们来听一听。给你， 正好下次还来啊。 谢谢啊。 钱啊！ 你这鼓捣啥呢？ 得，那我不问啊。我可告诉你，这点东西六块钱呢，你可省着点。 发现了吗？这两年你变得有点琐碎。 那是我变得琐碎吗？你要管钱，你也得这样。 我怎么那么忙？ 想我知道你不容易，快熬到头了。等我拿起自己的罪过，你可拉倒吧！那燕总山队伍不也拉起来了吗？那穷的那个，咱还得倒贴呢。这次不一样，这次肥的流油。 谁啊？ 铃铛队。 啥？铃铛队？那伙子可不是土匪路霸，他们是疯，是上哪儿找去啊？ 位置我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多亏了舒杰的情报。 老宋啊，我可发现你变了，你变得越来越疯狂了。这以前你干地下工作的时候不这样， 说不定我本性就这样。 哎，那你跟我说说你咋干？ 知道打麻将的人最恨什么样的人吗？ 什么人？ 弯刀截胡的。 截胡的。 好啊、刚刚我们听了一小段哈，咱们电视剧《爱国者》的这么一个片段，我们听到了这个扮演的张鲁一老师扮演的宋烟桥这个角色，刚才听了一小段这个佟丽娅演的舒洁那个角色跟街头的人的那么一小段哈。 就这一段应该是他们已经差不多完成地下工作了，然后现在开始另外一场战役。 对对，他们要进入到这个抗联打仗之前，他在拉队伍的这个阶段。 哦， 现在屏幕上正在演的就是他要。跟铃铛队就是另外一伙这个当地的土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骑自行车的铃铛队，为首的是一个女土匪，她准备收编她的这么一段戏，是下面正在演的。 哎，其实说到这个女的哈，佟丽娅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本来是一个算是外援或者说编外人员， 编外人员。 但我看了弹幕哈，比如说她的前几集就有提枪那个动作，然后好多人说哇，说佟丽娅老师真的是太专业了哈，然后忽然想到说她可能好像以前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啊， 湖南卫视的， 对，然后说受过专业的训练。那在拍摄过程当中，您会发现，比如说她演起女军人啊，或者说女战士这样的角色，特别有感觉吗？ 他实际上在前面开始握枪的那个阶段呢，就是，因为他也受过一些，尽管是外围，但是他是党员，他受过一些这个训练。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剧中其实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看，大家伙儿包括张鲁一他们的枪，短枪都是在腰间。这个在腰间的这个拿法，是我小时候，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爸爸，他告诉我他们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拿枪的？他是说放到这儿，然后呢，能够这个防止别人抢枪踢枪。 哦， 哎，然后这个，你看现在大家的很多拿枪都是把枪一拿指到头上，这个其实是很容易 就变被动的。 哎，我呢，也就是这个戏播出以后，有很多朋友跟我发信，就说我们这个姿势是对的。他还有像那个他拿的那个盒子炮。那个就是大匣子，他的那个后坐力很强，他会跳，所以这平着打呢，他是因为他这个人横着，你就是跳到别的地方，你接着打，他能横着进行射击，啊，这个东西呢是就佟丽娅，他给我讲过，他在拍的时候，我们看刚拍雪山的时候，他好像是参加一个综艺节目讲过这个 真正男子汉， 对，讲过这个。那么其他那我们这个拿枪的统一的这个短枪的拿法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家老爷子教我的，我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么一个拿法。我们老爷子年轻的时候是打过仗的。 怪不得呢。 对，所以你看之前抗战剧都手撕鬼子，现在你看一个枪举到哪儿，它会不会有很强的这个反作用力，都要研究一下，然后试图去还原历史的一些真相啊。 对对对，其实刚才咱们郭老师也提到啊，在这个战狼二当中您扮演的是陈博士哈，那这部剧当中呢演了一个大反派哈，叫恒烟。这个一般出演这个正面角色和反派角色的时候，对于角色的理解和处理的方式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呀？ 怎么说呢，正面的反面的演员呢，有时说哎你是不是演正面演多了，演反面，有的选演员说哎你还不太适合演反面，实际上这我认为也不一定对，是吧？有的导演这样选演员，当然演员就是塑造角色的材料，是吧？你接到什么样的角色，你得塑造他，然后你反复的读剧本之后，你让角色或者你先靠近角色，你尽量的努力靠近角色，然后就拍摄过程中让角色再靠近你，靠，俩人就合 走在一 起 了， 就像刚才龚导说的，就哎合为一体了，就感觉附体的感觉，就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就是在这个戏当中生活这段这个几个月当中，你就是他，他就是你，这样演起来就是我感觉是应该是对的。 其 实正派反派啊，你把他当一个人来演就 对了，没错，恒烟反派他也是人啊。是吧，他也有老婆孩子， 对， 也有父母啊，是吧？虽然他是为帝国服务，大日本服务，是吧？日本他是吧也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是吧，来到中国是侵略我们也好，但是他们肯定不承认自己是侵略，就说这意思啊。但看怎么理解了，就说演员得分析这个角色，把它分析好，因为现在这个大家观众这个审美啊，而且那个素质都提高了，你这种脸谱化的大家也不太喜欢，现在都比较喜欢比较真实的， 就有血有肉的， 对， 要接地气的， 没错， 高高在上反而就看两眼可能我们就调台了。 是 现在都讲究每个人物成长都得有行动线， 是，对，不像过去那个日本鬼子那个很多塑造者啊啪，演那种， 其 现在每一个人物他的背后，包括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情节，他为什么会那么凶狠，就是都有一些他自己的内在的行动线跟心理节奏在的， 没错， 所以才会有一些这样的行为， 对对对， 是吧？ 给他捋顺了就好了。 哦，其实我很好奇，并且这个八卦一个事儿啊，就我看，反正在前几集当中就看到，包括后面应该也会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刑讯呐、啊。或者说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把它溺水啊按到这个水里面去那样的一些戏哈、嗯、这些戏拍摄的过程当中会异常的艰难吗？就有没有一些什么花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我认为有一场就是拍那个卢芳生， 嗯， 张鲁一啊，剧中的张鲁一水行那场戏， 嗯， 实际上观众看我可能没什么感觉，虽然拍摄当中他我感觉都呛到了，就呛到水了，因为他躺的那个床是仰躺的， 嗯， 一倒水的时候，那个两大桶水顺着这鼻子，肯定怎么弄都会往里进。那场戏拍的比较，我后来我感觉到了，他呛到了、 嗯， 所以，还是怎么说，也比较那什么的。 是有的，就是拍那场戏的时候，那天 他很难受的。 那天他难受了，他起来以后，他有点那个。 有点不高兴了。 哎，就是他确实是那个水呛着了。 嗯。 还有一场戏是、嗯、是另外一个地下党被抓住，是恒烟给他上刑的时候，就是拿的烙铁烫、 哦， 外面给他拿了一块那个 猪皮 垫着， 拿那个烙铁， 但是实际上是真给他透过那层。猪皮给他烫伤了， 哎呦、 嗯、 哎呦， 一不小心就容易，就说演员拍戏的时候很多，是包括打仗戏经常会， 对， 不是受伤 要跑这个炸点，其实也很难的， 很危险， 对吧？很危险的、 嗯、 对， 是， 而且为了追求这个真实的效果，所以有时候剧组还会怎么说呢，就是来点更过的或者怎么着，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 拍战争戏动作戏有很多这种受伤、嗯、那个还有那个就是卢芳生和杜冠如啊，杜冠如演程斌，那后面能看到他们有一场，就是两个人这个就是他们开枪打对面的那个人，对面人身上的炸点崩开，把他们的脸上划伤了，就是后来都是给他拿油彩给他盖住， 嗯， 这种实际上在应该有更好的安全距离就好。 难免都是拍戏的时候难免。 对， 这个就是实际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中国现在还是这个，就是这个影视制作工艺啊，这个技术呢，其实还不算太先进。这个我们还是延续的，尽管比原来前进了很多， 嗯， 但是有些工艺的控制还是不是那么好，它还是会对演员造成伤害。包括我们在实景拍摄的时候，我们拍雪的时候都已经是这个春天了， 嗯， 春天了，下的雪，尽管下着大雪，但是下面的雪下面已经开始化了， 嗯， 流水有冰，可是冰下面是那个很多尖利的锋利的石头，我们后来整个雪化了以后，我再看我们在那儿拍的地方，我都很害怕， 哦， 就是那些石头，我们只要就是很多次我们都掉下去了，但是。没有造成大的伤害，我都觉得这是不知道是 庆幸了 什么力量在保护我们。 嗯， 那个是很可怕的，那个锋利的石头， 腰身，就有时候一不小心一脚旋进去、 嗯。 拍摄的时候，你记不记得？ 嗯， 阿冲啊，在雪山里跑，一下一脚步，一下子到这儿腰这儿这么深，拔不出来了。 哦， 旁边的人还得上来给你 再拽一 拽。 我们有一匹马，是一匹明星马，是很多的明星其他拍过影视。 嗯， 那匹马在我们的这个拍摄当中就腿折了。 哎呀。 腿折了以后，后来养了很久才养好，那个马老板心疼坏了， 嗯， 我们大家都挺心疼。那个 那 黑豹那个马，黑豹那场 漂亮那个马， 嗯， 就可见哈，咱们的一个甭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在拍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对很多突发的意想不到的一个事件哈，所以就是拍摄一部影视剧作品是非常非常艰辛和困难的，又像是咱们这样的一种题材，可能得加个更字哈。那么现在这部剧呢也正在热播过程当中，咱们的宫导也邀请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正在热播的这部《爱国者》吧，来，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爱国者拍得挺认真的， 我们挺辛苦的，但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努力就是想为了把它拍得更好看。我个人觉得也挺好看的，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看，多点击。 来， 好，郭老师也来说几句吧，邀请大家来看看您演这个有血有肉的反面角色哈。 好，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能看不到，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最近我们大家的关注哈，收看，而且在卫视排名收视率第一，网上点击率也是 过5亿 啊，过五亿， 哇，厉害， 很不容易了。因为在现在这么个非常时期，世界杯时期哈， 对， 看球啊，能达到这种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爱国者。 好，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江苏卫视哈。那今晚的演艺群会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介绍，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两位。 好，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掏耳朵。 明晚我们再会。 明晚再会啦。 总是在万家灯火闪亮，我知道江中老他乡，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明日重生一天 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 habile face à toi. C'est déprimant, mais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